400606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了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撮子徐芳饱餐战饭，换好了夜行依靠，绢帕罩头，华丽带大裹腿，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，斜挎百宝囊。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， 主公啊，众位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先小人后君子，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，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倒得来倒不来，要倒不来呢你们别埋怨，倒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，不过我老觉着心里也没多大把握。哎，咱这么办，现在我就起身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，那就是大功告成，我要是回不来，大概我也就归位了，你们就别指着我了。 哎呀，最好别发生这事儿。 我也乐意呀，那谁敢保险呢？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，假如我要真回不来，或者出了事儿了，你们别依靠着我，我给留个地点，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，他还能有办法。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，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，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。 好吧，那把地点留下。小驼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，把地点留完了，当时就众人告辞，起身行，赶奔苏州。朱元璋啊，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把抓揉肠一样，心如火烧。众人沉默不语，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。等着吧，一更天过去了，没见着回信儿，二更天到了，仍然无有消息，一直盼着天光见亮，徐芳也没回来。朱元璋把脚一跺，完了，完了！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乱作一团。元帅徐达说，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，给留了个地点。我看徐芳啊，是有事儿了。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。如果老侠客在家，肯于出头帮忙，这件事情还许有救。朱元璋一听，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谁能去请呢？哎，想起胡德海来了。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，二哥，您到唐家寨去一趟。 哎，对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活都是我的。 可以，您带的人不必多，有10人足矣。 那行，那我挑挑啊。 胡大海这一点名，带着儿子粉讷沙胡德济 野人熊胡祥，雌雄眼长帽，另外带着老七郭英郭世俊，一共老少十人，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汤家寨。本来他们地理不熟啊，跟本地人一打听，有人指明方向，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汤家寨了。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，还三趟大街，买卖铺户热闹非常。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，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往那儿走，进胡同往北拐，有黑门楼，那就是。打听明白，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。站住站住站住，吁，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，命人叩打门环，棒棒棒棒棒棒，有人没有？哪位在家？时间不大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，往外头看看。找谁呀、啊、你们？打听打听，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？啊，对呀，那是我家的主人啊。看见没看见，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，这都是当官的，特来拜望老侠客，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。中尉啊，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，我家老侠客不在家。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，真不在家吗？是不在家，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，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，得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他的行踪不定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，这我说不准。胡大海一听，这不倒霉吗？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。这样吧，家人，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。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，暂时先搁到府上，假如老侠客回来，请你转告他，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，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，另方面有事相求。我们可不走啊，到街里转一圈，一会儿还回来。家人说，那好吧，就照您的话办，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到屋里头等着。不必不必，我们到街上转一圈，一会儿再见面。把礼物存到这儿，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。因为主人不在家，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？老胡一想，到了中午了，也该吃饭了，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，也背不住老侠客，就回了家了。等他们来到正街，往东看看西看看，果然有座回民酒楼。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，行了，咱就在这吃饭。众人下马的下马，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，迈步进了饭馆子，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，哎呦，众位，楼上请，楼上让座。胡大海、郭英在前，众人跟在后面，鱼贯而行来到二楼。老胡闪目一看，呵，这饭馆还真干净啊，房屋也宽大明亮，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，两面的窗户，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吧，大家团团围住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。要的酒可不太多，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，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耗一会儿时间，等着老侠好回家，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。 别人啊，人都在这坐着，就这长帽与众不同，没有稳当气儿。坐着坐着，长帽站起来了，我溜达溜达，方便方便啊，这是太挤的慌。说着话，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，到这栏柜这他一看，这栏柜正好对着街，红油漆的锃明刷亮，那把椅子也挺高，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。 嗯，这挺好啊。我掌柜的是谁？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，我就是。英雄，你有事儿？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 有话您吩咐。 我这地方挺好啊，这卖座这可不行， 这是我们的柜台。 俺柜台就柜台，我多给钱，我要几样菜在这吃，你看怎么样？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，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，一个个相貌不虚，他不敢说别的。哎，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不可，那也行。哎，来伙计，把柜台擦擦。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，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， 哎，这多好！我跟楼上是一室啊，吃多是一块算，我点几个菜。 长帽要了几个菜，他不喝酒，哎，在这一坐，瞅到街上人来人往，心里都倒挺痛快，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。 哎呀，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，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？他能赢得了贺萧，能救得了众人，要救得了更好，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？ 长茂一想，我得想点坏主意，怎么能赢得了贺萧？他这人装事儿，一边吃着一边想着，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，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两个，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，一个白脸一个黄脸，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，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，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，这白脸的就一愣，呀，这谁的？再往马上一看，都挂着家伙呢，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。 长帽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 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，把掌柜的叫过去了。掌柜的，这马是谁的？ 啊，这是吃饭的客人的。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？ 客楼上也有，楼下也，哎哎，那位那就是客人。 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， 看着没，这位也是客人。 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，阁下，哈哈，打扰打扰。长帽一看是有事儿，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， 还礼还礼，有事儿啊二位。 哎呀，英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，姓贾，我叫贾兴文，他叫贾兴武。我们是练武的，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，爱惜兵器和战马。是不是呢？我斗胆问一声，那匹黑马是您的吗？哎，长毛一看真有意思， 哎，不错，是我的。 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？ 哎呀，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就叫大老黑吧。 哪有这名？您是开玩笑？ 不，你们想干什么？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，我们两个人出高价。长茂一听这个气这个大的，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，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？这又不是在马市，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。偏敢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，长茂眼睛一转，坏水上来了。我还真想卖。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，银子花空了，到马集上一卖呀，价钱给不上。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，我听听吧，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。哎呦，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，真卖啊。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。那么英雄您说吧，您要卖多少钱？ 这玩意不好张嘴。那你们给个价。 那哪行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，您还是得说话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说？ 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实不相瞒呐，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，你们俩好好看看。说着话，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粮局的前面，用手一指，你看这个头，蹄子背高八尺啊，头子尾长丈二，这都是标准。你再看看，蛤蟆脸儿、葡萄眼儿、大乖乖茶、高七岁、大提碗儿，前当宽，后当窄，前当宽能容人走，后当窄插不进手，这都是宝马的架子，你们懂吗？ 哎，懂。哈哈，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？哎，您干脆说个价得了。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，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。哎呀，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，给这个数吧。 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晃，贾氏弟兄互相瞅瞅，心里说这是多少？2万两还是2000两？这，您这什么意思？ 你们呢？给200两银子。 哟，哥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。200两，这可是天大的便宜，恐怕听错了。英雄，您说准了200两，200两银子，4个50两，对，别麻烦了，200两，妥了，咱一言为定，现钱不赊，还价。他们两个一回头，把伙计叫过来了。去，到银号提钱，马上送到这儿。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个包，包来了文银200两。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，英雄，您过过数，十足的文银，一点不差。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， 我看看，哎，真行。哎，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，银子我可收下了 啊！您收下， 收下。咱这么办啊？我刚才讲的是卖马，这个鞍子交还，这玩意可不能卖。 那当然是，我们就买光屁股马。 那剪子带来没？ 要剪子干什么？ 你看看，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，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，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。 那好，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。 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，嘴里捣鼓捣鼓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，把马尾巴抓住，用手捋了捋，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，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， 他捋齐了脚下那么二十来根儿，在手中一托，哎呀，我还真舍不得。哎，既然话已经说出口，不能不算，拿去吧。俩人一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马毛，这二百两，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啊！马毛啊，我买的是马，放屁！买马，就这马值二百两银子，你给两万两我也不卖。你们真能捡便宜，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。我应该说，你们别开玩笑好不好？大概您喝多了吧。谁有花钱买马毛的？说着，两个人过了牵马，长茂把手一横，不是。哎呀，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！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二百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，废话少说，拿去。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哈哈，哪来的野小子？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，这是唐家寨，大人小孩都会武术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。你看你长得这模样，比三块豆腐高不了多少，五官都不端正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小子，你要是找亏吃。 哎呀，我找亏吃啊，我正吃着饭，我叫你们买马来的，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？这事赖谁？ 呵，把贾氏弟兄气的，啊，好好好，咱这么行不行？别让大伙看热闹，马我们不买了，就当是笑话接过去，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。 哎，出手银子还往回要？你们耽误我吃饭，耽误我办事，得赔我多少损失，银子不给。 哈，我小子你真找茬啊。哥哥兄弟，揍他揍他，哪来他妈野种。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，噌，把英雄场脱了。哎呦，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，围的是里八层外十六层，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，交通闭塞，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。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，什么原因？两军阵前战况不利，小柯巴、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，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。这次来请北侠唐云，就这个唐云出了头，能不能赢，有没有把握，心里也没底儿。故此长茂呢，心里这一腻歪，这火就挺大，弄来弄去还真急了。长茂把英雄场也甩掉了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奔贾氏弟兄就来了。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伸手，长茂一看，有两下子。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，要自己不注意，今儿还非吃亏不可。但是长茂久经大敌，受过高人的指点，经验多丰富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，时间不大，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。你们啪几把，哎呦扑通，你们啪几把，哎呦扑通，扑通扑通，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，救人呐，救人呐。哎，这一喊还真喊着了。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，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？孟家大王粮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